前打一仗，南唐败阵那个北宋营，无聊想中了南唐空城计，只困得李无量草外无救兵，有一位东窗驸马高怀德，披麻单枪苦战争，寡妇的中难了取胜，十几百人退回城，幸有英勇陆正英，闯出重围搬救兵，搬来了曹氏三春令人马，前不先行赵美容，且不言大兵杀奔寿州的安表，那北母子曹小高雄高君宝报号要到南唐地，你看他匹马单枪奔往寿州城。这一天君宝催马正前走，临面前有一座高山，把路横在那入洞里，闪出大烟彩一面，朗朗大字写得更清，上写着双锁高山丹凤岭，女宰主刘金丁住此山峰，年长二九一十八岁，直到如今还未婚成。有人若从山下边坐，他得留下真姓和实名，还得与姑娘我们比比武武，和他见一个高的胜在树与影，比住了姑娘的文武刀马衣，请上高山大的花灯，比不住姑娘的文武刀马衣，想过此山万不能。高君宝看罢匆匆怒，无名大火往上升，这丫头力排招呼太狂傲，藐视天下众英雄，把梨花银枪抖几抖，呵哧哧打起穿了一个透窟窿，将银枪挂在得胜钩上，背后取出来兵器一宗，竹节钢鞭赛虎尾，单锋短剑力无穷，只听得啪嚓一声响，招呼牌打了一个碎灵兵，高君宝扯起杂牌刚要走，惊动了王牌喽罗兵，小王牌正在山头站，叫一声小将要事情，扯起杂牌你莫走，你等我兵，我们姑娘得知情，你若等着是好汉，你若走了非英雄，君宝说是好好好，我正有会会这个蠢夫精，看看丫头才有何能。小王牌立时回身上山寨，霎时来到聚义厅，见了丫鬟说一遍，这小丫鬟急忙逃到绣楼中，见了金定尊小姐，启禀姑娘得知情，山上来了一员小将，那个小子本是一个混账虫，扯起大牌还不算妈的，咱们言语不得好听，他妈等别的咱不恼，他妈咱山前地山后地山左地山右地，可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八间半的个母兔子，小姐说怎么样？丫鬟说冲刘金明，气得柳眉之力把心眼圆睁，因 呀，我的咯吱吱的响小脸蛋，青了个红了紫紫了红，吹着电影咱们听。三声荷花樱桃红，恰好是搓碎一朵茉莉花的红。刘花万一直破口骂，大骂山下小狂生，山前山后防一防，姑娘不是一个省油灯。我若是下山拿住你，定把你扒皮抽筋了，弯着眼睛。刘经理一行坐着就不楼下，霎时来到了更衣厅，顶回官家升了大帐。灵气灵天抱怀中，挑选丫鬟整八个，选了500喽罗宾，富有七尺太严刀叫马通，你是听快到那杨某鹏背过来，你姑娘来提昏昏烂叫四蹄烂跳，纵为烂大日行千里，也都800冲锋走阵光阴不输那匹桃花胭脂马，叫丫鬟你是挺快的那宝座楼抬过来，你姑娘那一口冲着大桥洞，早早就地学了铃花的铃声，而趁着小心灵杀人不见血，真的说修轮道我要出征。下边应声说得令，抬刀备马不消停。刘金定现身一座向外走，在门外提刀上马抖一风，令七百行人马猛听得惊天动地炮三声，呼啦啦人马犹如潮水涌，队伍行列分得更清。但只见一队兵弓箭手带领放箭，二队兵藤牌手怎么手不到情，三队兵三股叉叉盘响亮，四队兵四棱剪子剪放光明，五队兵五虎勾勾人落马，六队兵鲁银枪枪定红缨，七队兵七星剑闪光夺目，八队兵八棱棒棒打敌兵，九队兵九里锁锁马入阵，十队兵十面的埋伏就剩个百步的威风。那刘金丁坐在马上传将令，叫一声大小头目，要你们听我说，大小头目们，刀要是换了你们就排着队走，刀要是斩了你们就捋捋而行，倘若是下山走烂了队，人家说可姑娘我们年轻啊不会用兵。一声令下入山呐，听有的是青虎八九公主叠钢鞭剪四棱刀枪剪几名又亮鞭剪吹抓拐子流星，高文宝他在山下正等候，只见高山发来大兵，可只听得号令相随着那个推阵功，那么一阵阵咕噜噜咕噜噜的震耳鸣，两杆分作用，呼啦呼啦地飘过的半悬空，临阵的头目倒且进又往后瞧，数不清一层一层层层层的个中的兵丁，八个丫鬟开着马刀在那个红旗下，有一匹桃红战马巴嘚的往外冲，马上边转多绕一员女将，想必是为首的丫头下了山峰，只见她凤翅金盔头上戴，黄花闪闪耀眼明，在那个两肩下红浪滔滔，狐狸威往那个脑后边跳，左右飘摆直脊领，身披大叶黄金甲，裁缝穿花招架征袍绣得精，虎心刀 有所知，杀人的宝剑就是那个巧女，成了无舌太君，遮着马面，密密匝匝的上定金顶，下身的中衣本是莺歌绿，那个黄金宝灯放光明，七匹梳走阵，换冲锋。冲锋斗阵，桃花马在他的双手托，追君命，取将魂，追魂取命，那个秀容大道亮又明。只见他催动人马把山下摆开了阵势要交锋，转眼间丫头催马到铁钉。曹军宝用枪一指把话明，说道是少爷等你多一会，来来来，见一个高级胜败输玉银，刘金陵雷马青刀，仔细看。连人带马好一次分装成， 星星血染是那红绒花的身，杜姐花的钢鞭烧在她的马后，金银花的宝剑在小女城，五木花的靴子挑着那个葵花灯，八宝花的案缠上绣着那万年花的松，多的一匹玉簪花的宝马，他把那梨花银枪就在这双手行，可说浓浓叫我们爱他，菊花梅花是为花花公子，他张张嘴说句话，那么一阵一阵阵阵阵的桂花味的怎么那么好听，刘金定从上而下看了一回，腹内辗转暗暗的手提地上灯，这一个大刀似闪电，那一个长枪好似水族的蛟龙，真乃是棋逢对手难唐性，项羽两才各用功，刘金定刀劈不离天灵盖，高俊宝枪打不离两榜和千雄，他二人疆场大战数十趟，刘金定一行交战暗叮咛，按说道这小将枪的马快，武艺出众，撑得起出乎其类八乎其罪，盖世无双的美貌英雄，此人有才又有貌，与奴配魂战相迎，我们二人成夫妇，并能够建功立业扬美名。刘金定思想多时把主意打就，秀荣道架住长枪说声消停，慢着动手，慢着动手，奴家有话要说清。我问你家住在哪州，住在哪县，你从什么的姓来到什么的名，十方台扯起杂牌云何故，奴虽不怪要你说明，君宝说要问我的名和姓，好比做红来灌儿，皓月当空，家住山东东 长途，天罗岭上有门庭，头北爷爷高探胜，本是梁王进士公，二北爷爷高文举，玉杯钦点状元红，三北爷爷高四季，曾与孙小白个弟兄高青州，本是我的老祖父高平关山大有名，一人执掌两口印，在关山东五府兵，子不言父高怀德，他本是东床驸马公，梅荣光是我的母，少爷我本是监制玉叶生，姓高名穷字尊宝，南唐报号路过紫山峰，丫头你立牌招呼太狂傲，扯旗打牌少爷欢笑气不平，我要你下马求饶，开不离心肩定挺过来，前后花布的饺子不是公来好就不问我的名是哪一个，那么远的是高门的桂香公，你乖不地说话带着个山东味儿啊，寡了不劲儿那么好听，怒就问你当问我，那么你不问我偏告诉我，头北爷爷刘明远，二北爷爷刘汉忠，三北我父刘大奶在河东那个刘王的家乡八陈城，我这刘勤劳告名，受过刘王三次封，三个刘龙，二个刘虎，刘金定九是母的命，我年长二九一十八岁，那么直到入军刘关城，但二人年貌武艺都相等，小将军情深高山但不倾城，呀呀呸，军宝闻听高声喝，你这黄毛丫头要成精，文英大师应当尊重你，这样脱口而出看得清，招呼牌狼烟大雨骄傲任性，少爷我今天要管管你，不容丫头的眼目空，看看你能是我能说吧，你想分心思，刘大姑娘忙遮影秀容到家中了，梨花银枪杆，小将军住手吧，你一切小听，吴子勇读过诗书学过武，昼夕稳夜夕无，苦苦的用功学成了如桃三六字兵法，洗净了海兵布阵春书无意精通，因此才大

起不春在寒笑，说道是我的将军你上山多有委屈受了惊，你得恕过小奴礼而不恭。小奴我还是山下那个衙里官，那我问问你这一门亲事倒是应不应。君宝说丫头不用再废话，你就是说破了春舍白费工，我本是南唐去报号，打救北困宋英子兵，提起婚姻这件事你就是熬瞎了双眼难成功，我不应不应一定不应。金定闻听抿嘴笑叫一声儿不仍登傻相公，我看你模样俊俏心不俏，那个外面富豪你难哄，出来这个村儿哪这个店儿哪有个十七八的姑娘上赶着和你拜花灯，你赢下吧你赢下吧，上南唐报号奴家和你同行，官报马到不能成功。动了军宝小英雄，他才举目留神看娇容，只见他镶着莲花乌云桥湾盘花的睛大一条，星星雪染红花的声，那桂花又插头明又亮，牙柄的金花黄澄澄，面似桃花初放蕊，樱桃小口一点不红，柳叶花的完美长有细，葡萄花的杏眼水灵灵，酸橙花的鼻子是樱桃花的口，玉米花的银牙就得口内成，元宝花的耳朵甚是好看，上戴着丁香花的拍环耀眼明，食指渐渐好似晚香花的玉，玉簪花的歌被波声声，那马兰花的戒指戴满了手，梨花镯子早安龙在她上身穿，石榴花红的驴大脑用那梅花套就把大劲儿拧，后门拧成葫芦花的弯，五个口子是金镶边花的大脸盆，下身的中一本是苹果花的绿，桃花花的罗裙系在腰中，许多的花草上边绣，那么绣的是凤朝牡丹丹凤朝阳，七巧灯眉梅花穿成，紫荆花的土腿是蛇皮花的袋儿，袖带飘飘定金铃，人要不动他不想，人要是一动那金铃鸣，前走一步就听花扔地响，后退一步也想花扔，姑娘走一个连环步，那么就听的花扔啊花扔。 生的好戏花人还又好看又好听，嘿，好如同货郎人的声。高君宝从上而下看一遍，说到是这门亲事我愿听。刘金定闻听感应了亲的话，他那个心口窝里怎么扑腾扑腾的好的扑腾，都恰好似吃了一副良药，喝了一口水哦，他把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口念前生，我们谢天谢地谢个神灵。咱们二人就此拜堂成连理，然后发兵下山峰，吩咐快摆天地旨，下边答应不消停，一张高桌天顶院内方，露西普里红丹蒙，桌上放照一面斗，还有那三只凋零一张弓，又有那万里封侯寿花菜，还有两盏广西灯，一碟栗子一碟枣，一碗咸盐一颗葱，一面镜子明又亮，一绺头发抹点青，这就是古来留下的妈妈刘二姐把夫妻啊人的例子聪明。他夫妻拜把了天和地，猛听到高山放了炮三声，对对的丫鬟不怠慢，搀扶姑娘够奔洞房中，楼兵口席上酒肉，丫鬟口席上花红，不多时天色已晚，众人散洞房中，剩下夫妻人二名。金定前身忙地坐，满面含笑尊相公，我问公爹他了人家好，我母娘他了人家得安宁。君宝说今夜晚间不许说话，听人说谁要说话谁就受穷。金定说偏偏偏念念念发发表高个信儿，一路收了大天明，我们喝着受穷。一曲晚景无话表，到在次日太阳东升，小夫妻上上亮亮八人马，直奔南唐寿州城，此本是双锁山，高君宝会见刘金定，到下回立杀四门夫妻的疆场立战功。 好，刚才是金文然先生演唱的一段河北烙亭原汁原味的烙亭大鼓哈，双锁山。那接下来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朱总司令来到侯城村。

做了顿好饭，他去请朱总，走过来朱总的警卫兵，我的大娘啊，感谢您劳的盛情意，朱总司令昨天深夜就离开后城，临走不忍的惊醒你，留下我向您告别一声，这是您的小板凳，这是您的小茶盅，这是木柴钱，您也收下。你老想想还有哪些事情？李大娘不顾大话跑出村去追朱总。听远方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大娘眼望前方，心潮汹涌，眼前又浮起来朱总的面容。朱总啊，你是我们的好司令，你为人民出生入死，立战功打江山，为了劳苦大众鞠躬不傲，普通一兵。朱总司令，你的英名传万代，子孙万代永远歌唱你的伟绩丰功。 好，刚才是一段烙亭大鼓，朱总司令来到侯城村。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刘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明天同一时间呢又要给您换一个曲种了，欢迎您到时候继续关注我们的空中曲院。 我两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期待， 要喝水我该干了， 这个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啰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写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